你咱也走个哎他干干干干干干哎他干哎他给他干干 Oh, my God.